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.6 兆赫的节目，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，我是您的朋友大鹏。今天呢，我们在节目中啊，还是要和我们的曲艺爱好者呢一起分享不同形式的曲艺作品。在节目的开始啊，我们首先呢来欣赏一段京韵大鼓作品，要为您请上的呢是深受大家喜爱的白派京韵名家严秋霞先生，今天呢他将为我们演唱的是一段孟姜女。 我丈夫受苦在何处，也免不了搬砖歇瓦昼夜忙，他的身躯太瘦，有谁怜念，官长强迫不非常。想到那打骂林深君怎受，叫你妻连心万里挂肚牵肠啊，我还越发地悲伤。撇地奴独守空闺，灯影儿暗，每夜里常想到月落西方，自对着天涯问翩翩，秋风古道红叶飞扬，思者等啊，断肠的情况叫如何是了啊，想我那苦命的郎君何日还乡，才能够放秋光。 前一身万里寻父祖宗，死在黄泉路上也应当。这家人胆似青石心似铁，哪管那鞋工袜小路途长，不寻精差寒叫连雁，风吹雨淋但月斜阳，独寻夫主心一定，他是亲送寒衣到边疆。关键些落叶霜林风扎冷，江风雨火焰成行，茫茫天地复何处，那浩浩乾坤自奔忙。盼家人连步儿难移，交掌而痛，柳腰而焦酸，封口而长，行礼于句臣有重，他那力气单薄是勉强，泪珠儿痛洒西风，孔子苦，苍天呐，何日里才能见夫君泛凄凉啊，我们已同欢故乡啊。秋风又要送斜阳，今夜在谁家藏铁蹄，他乡何处有爹娘，茫茫衰草迷天地，冷冷寒烟过孟姜，不听得何处的钟声无主的响，大概前边有村庄，带奴家顺着声音寻一个住处，树林内隐隐透出灯光。这家人走进林中擦了一擦眼泪，原来是个小庙儿，上供着龙王，带奴家在供桌的前边安宿一夜，可怜我一片前心贴着后墙，无奈何掸了掸尘垢，行李放下就写我在供桌的前边，是哪管地冰凉，强咬着牙儿朦胧醒眼，一阵秋风灰透了衣裳，冻醒了家人见一钩斜月那清光儿，倒向苏兄似雪霜。这家人面对着月光飘飘白，说嫦娥呀，怎不怜弟子寻夫的苦梦将，我那有灵的娘娘。本是普照乾坤临万物，光明宇宙亮十方，求生意经我男女一个梦，送寒衣遮着丈夫在外的九秋霜，但念他一身落难的年幼子，许怜我万里头荒的 小孟姜，年小奴乍立风尘十几岁，照着我心窝儿一点奴的泪，倒纹千行，家人身倦方合眼，一片迷离入了梦乡，来了见一个人影儿，双眉紧皱，浑身蓝绿，满面的凄惶，走近前眼望着家人，叹了口气说，妻呀，莫非你不认得我范启良，你本是万里投荒来寻我，夫之好粉身碎骨抱将娘，梦里的家人见夫来也，他是悲喜交加慢脚郎，走近前来说，君万父母梦惊醒，秋风儿在外，月影儿横窗，哪儿有个范启良，坐起来定了一定，满天的秋星，遍地的寒霜，我追悔方才得的这个梦，好叫我疑心大不祥，莫非说我丈夫他有了山高水远了吗，因此上昏梦颠倒，还有着饿死粮，自解道我做梦全都是在心头想，大概我思念物有准章，天也该亮了，处处暖日，地也经世的化化寒霜，忽听得乌鸦卵气松梢上，那些黄鸟飞出五道旁，这家人站起身形，死小鬼富有向上拜龙王，欲知轻轻歇起雨具，浑身慢慢背起行囊，暗伤心说，小妾我方知啊，这行路的苦啊。点前心尽我们夫妇的情长，出庙来阎鲁生早问儿夫的信，闻听说山海关前工程正忙，这一日家人防至临边境，见风景人烟不寻常，一带的长城连峻岭，雄光高耸映日光，家人看罢长叹气，倒海一山人力能详，但知是丈夫的下落难询问，来了孤闲呐，三五工人皆成行，一个个形容憔悴，衣服褴褛，手提着钱纸，面带着惨伤，一直的够奔关前走。家人说：“我得个小小问短长。”孟姜女走进前来，飘飘的拜：“小夫人，有事领教，爷们莫忙。”众人直不忙欢礼，见家人何荣军为带着惆怅，虽然说不穷经差，一身的尘垢内含着超群的体态， 畜类的端庄，问爷们此处新公民妇女，我丈夫随中做工，他叫范其良，我是他妻孟姜女，我离家来送韩医生。众人见问一起的伤感，你问那范兄弟吗？我们大家前来为范郎，实对你说吧，不管勤劳他的身已亡故了，我们古人的尸骸普入，葬埋城墙，离辽快三尺薄石为金刃，上边有命夫的名讳，站着范其良，今日是接近重阳，我们停工考伤，约会着前来烧纸进朋友的情堂，众工人正诉悲哀，还为了哎呀，见闲人相去贪软，就歇我在道旁，孟姜女苏醒板绳睁泪眼，桃腮破裂泪两行，哭一声夫啊，你坑上我，上方何许绝犯狼，我儿父手里读书民心意，修身严明小文章，实指望有日归还彪形字，又谁知石沉大海今渺茫，曾记得丈夫临行别小妾，丁宁的言辞我记在心肠，他言说夫妻好比同林鸟，大限来时得两分章，料着我此去修成难回故里呀、啊、再相逢，出使周公入梦乡，到如今我种敷衍造例变了，教你妻天涯何处钓虎狼，从今后茫茫天地难回首，这是哪有人家寄梦乡，进退无门我唯有一死啊，治好事我是一堆薄骨被封扬，家人哭得如酒醉，就是那铁石的人文也痛伤，直哭的空中的飞鸟难展翅了，直哭的山中的猛虎似绵羊，直哭的神愁鬼惨天地暗，直哭的愁云滚滚日无光，正哭间山崩地裂一声响，呼啦啦把那长城哭倒了一转墙，家人闪目留神看，露出来衣服不是范其良，孟姜女滴血忍哭见了夫主了，惊动了奉着的钦差走始皇，秦始皇召见孟姜，家人不允，抱夫骨身投大海命赴汪洋，秦始皇连血孝真加坚毅，奉圣旨将殿建造的江女庙堂，孟姜女哭长城先得的榜样，传旨心后人提倡接列冰霜，美名在万古扬。 欣赏了闫秋霞先生演唱的这段白派京韵《孟姜女》，下边呢我们再请上单弦名家阚泽良先生啊，给我们带来一个小插曲《赞风》。 晚来喊你

重要法宝。 亲历世间传奇，投身伟大实践，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，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可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可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七点六， 北京华裔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，0106865858 6865858 5858。 来了您的，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。 你们朝这儿，跟我来您的，这是四位。给这续人，这是囊垫，这是天管啊。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细带。 要干啥呀？我在这儿呢。哎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我、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到你们俩人身上啊！ 别挨骂了。 听众朋友您好，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，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，我是您的朋友大鹏。下边呢，我们继续欣赏不同形式的曲艺作品。节目的第二时段呀，咱们来欣赏一段流派京韵，要请上的呢是流派京韵名家孙淑君先生，今天他将为我们演唱的是一段悲壮的故事，罗成教官。 表哥是北海盗去的，小罗成身带棒伤，他追赶子兵，苏定邦全军逃窜，吴宗英猛抬头见云遮，冷月唯有数点寒星，无奈何我转马头回营去交令，少不得无精打采，酒路重行，忽听得瀑布飞鸣，金沙卷起冷飕飕，滚滚烟云淋淋的朔风，霎时间见鹅毛大雪，从天降这英雄，亏呀雪片夹挂冰凌，素英枪比冰还凉，压手中和龙马，一步一滑是勉强的往前行，知心落草堪堪石头，看落成卷皮怎经得刺骨的寒风，又搭住征战一日，未曾将战犯用，他的那棒山发作，两腿生疼，难发作的成，无奈何我马走进丛林中，爱他像刁蛮，手足银枪就干一身情，十指望定定心神，歇歇卷皮，哎呀心地猛将棒疮震破，血染桃红，哒哒哒牙关紧咬，疼难忍，急渐渐心如火燎，似有朋颤巍巍，四肢无力，浑身抖，就把我在雪地中拿住的，盔上了方士，那杆银枪在旁边望着，不正端着盼家声，啊冰天雪地中，强咬牙关。 火疼，这英雄勉强登堂，江山站不起，哎呀，这一阵是头不断心膛上疼，有绝种负累攻心，身上冷那胆寒，悲鸣唤曹某教连胜，这英雄到此光景，心酸难忍梦难见，想起家乡是一间唐继德，堂前别母，娘亲嘱咐，老人家说，愿我儿赴天河北，早立大功，儿快归程。这而今娘亲恐怕见一你哪知晓肩膀怀恨呐，陷害我罗成，大掠夺今世不能重见我那老道母娘一回人一的亲忙，同忙的朋友恨一回，将军的主帅那些切胆的贼兵孤着面，身在疆场须当振奋，又何必频频感叹，不伤情都听山胆了胆，两岸沙沙不带轻轻头盔，又微微叹俩声，多争血拾起银枪，让城坐骑凄惨惨，眼望战马叹连声，说这事我罗成无能，连累了你受饥饿，雪地封天官要形成，走走走不可灰心，罗了志气要走起来，当空的咆哮旧日的威风 手长的锣鼓不停的乱铃响，咣当当，他手不多头看分明，忙问道：“丞相何人？”罗成说：“是我。”啊，说话的可是我儿为父归城。罗春说：“爹爹呀，食材将建成晚集，商大帐定奸计，要将爹爹的才死在疆场中。”传将令，我先锋罗成不讲，苏烈擒到，那就是私通敌人，不放你进城，威将令绝不宽容，一律斩。哎呀，爹爹，你可拿不住敌人吗？回城好险过。 杨四书成长，秦王千岁杨为父，我被奸王所害，心心说在得时将我们三代托付你全掌托，我儿争强越足光宗，这英雄话到了山心啊，将悲伤大 将军正自捉急，一声炮响，雪地里。